这是谁的笔？ 那是我的。 这支笔借我一下。 好的。 谢谢。 不谢。 这张纸也借一下。 好的。 谢谢你。 不客气。